饶我爱你， 再请听李多奎演唱的《玉皇后》。 再请听李多奎演唱的《打龙袍》。 王云林在我朝，跟我心的人，奴婢臣的进驾国泰千岁，君臣千千岁。老臣民是哀家救民的恩人，臣包拯见驾国泰千岁，君臣千千岁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李多奎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、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